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呢是7点01分，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准时收听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看到我的时候，应该说是2018年下半年的第一天，一不留神上半年都已经过去了。您之前的计划完成了多少？是都完成了，还是根本就没开始干？再或者最好的消息应该说一大半完成了，这就不错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上半年自己到底干了哪些大事儿啊，下半年有什么新的计划，现在是时候开始计划甚至开始实施了。同时呢，7月1号还是我们这个建党啊，我们党的生日，通常呢也是要提到的，就是香港回归21周年，21岁了。在21年里呢，我们和香港共同经过了很多的大事小情，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一起和大家聊聊香港的话题。提到香港，您会想到什么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香港的东西买着便宜，甚至我相信80%以上的朋友会聊到香港的美食值得称道。所以今天现在还不能告诉您到底聊什么，但是肯定是您对香港感兴趣的话题。那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我们节目的惯例了，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这个直播间特别的痛快，因为我这前面完全没有遮挡，连麦克风都消失了，因为我们用了高科技小麦克风，小收音还不错哦，反正从我的耳机里听到的还是可以的。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持续不断的这件事儿啊，我们除了这个世界杯期间可以看球和大家说球，同时呢我们还送上了982特别的礼物。因为刚刚6月26号是我们台庆1周年的日子，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共度了1周岁的生日，我们给大家呢送出了就是小龙虾。因为在6月14号到7月15号期间呢，您只要搜索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不但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找到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视频，同时还有机会获得我们抽取到的幸运听众，只要您参加互动就会有机会获得。那奖品呢就是小龙虾霸王券，怎么样？这个看世界杯喝啤酒吃小龙虾真的是绝配。我们呢将会每天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全品类配送。 反正呢您喜欢，您就到时候积极的参加互动，然后可以吃霸王餐，还是一个不错的事儿哈。这也是我们生日送给大家的礼物了。本周呢出现了很多大事小情，都是跟这个吃吃喝喝有关系的。最近呢我就去北京四季酒店采了个访，因为这个据说是全亚洲最知名的一位两位吧应该是调酒师做客北京，空降北京给大家上了这个曼哈顿酒的调酒现场大师课。那现场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场的采访视频。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发现还是很热闹的啊，大师现场给我们调了一杯纽约酸。刚才在这个视频过程当中呢，我也给大家打上了字幕，其中有一些配料和成分，如果你真的感兴趣的话，也许在家可以试一试。看上去难度不大，因为这个花样啊就是每个调酒师自己有自己的风格嘛。您说我不会那么多花样，您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动作丑一点没人看得见没关系。好，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看到我们的视频。刚才有好几位朋友这个天空好想下雨说，哎，怎么没有声？您得调调您自己的设备，我们这个设备是好像没问题。好，下面要跟大家聊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现在京城的年轻人特别喜欢快闪这个概念，快闪到底是怎么个概念呢？好多这个像我爸爸妈妈甚至叔叔阿姨可能还真的不是特别懂，其实我也是一知半解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个重量级的来宾，来自爱夸快闪店的李兴华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聊聊这个快闪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邀请一下，给我们打个招呼，兴华。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爱夸的统一公司啊市场企划部的李兴华。 放心吧，我们收音特别好，不用对着他 啊、哦， 就像没有他一样。 哦，好的， 你就放心的看着我们屋里各个机位就行了，到时候听友朋友就可以看到你。 好， 其实提到这个爱夸，我想知道一下，它是不是就是欧洲很多语系里面 aqua 是水的意思，对吗？ 是，它是一个合成词。 合成词 啊，对 ，alk 它是一个碱性的意思，然后 aqua 是水，所以说这两个词合到一起呢是碱性好水的概念。 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体内酸性物质比较多，是不是？ 嗯， 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水能够提高这个碱的含量，让酸碱平衡，这个身体好的状态哦。 嗯，对。 那我想知道一下这个水爱夸又和快闪怎么结合在一起。 那此次呢也是我们是搭着我们潮流界的这个 IT， 就像我们节目的潮流梦工厂的 IP 一样。 对对对，是 IT， 它是那个 衣服啊，服装啊，然后 大 IT 小 IT 那个 IT， 对对对，那个 IT， 以及我们潮水界的所谓的潮水界的这个爱夸，这样就是玩了一次跨界啊，然后呢，我们联手打造了一款就是既好玩又极具设计感的这个联名款啊，那这个目前呢也是全国都已经上市了，那这个联名款呢也是非常巧妙的把就是主持人前面的那个啊，就那七瓶也是巧妙的把这个IT 的标志性的色彩跟我们爱夸简约的这个时尚 logo 这个巧妙的结合到一起啊，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一个时尚 look 啊。 对，首先这个哦，有这个联名款的标在这儿， 对， 对， 对 吧？ 啊、 嗯。但是我在想啊，这个牌子真的是只有衣服啊、包啊、鞋，现在跨界到水了已经。 对，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在也是在讲出色啊，所以说呢，就是爱夸呢也是在今年呢特别的是做了一场这个快闪的活动。那此次快闪活动呢，也是通过集结一群我们这个喜欢时尚动感的这些年轻人，重新定义 fresh 然后呢高喊 fresh 由我玩出色这样的口号。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年轻人对这个出色以及时尚的定义各不相同，我们也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呢，大家给到自己不同的答案啊。而且作为这个曾经在上海多次刷屏的这个 supermarket 啊，这个快闪店，然后自带网红属性的这个快闪店，也是在万众瞩目当中啊，空临我们的西单大悦城。那这个快闪店，这次的快闪店呢，是以这个潮市作为这个口号啊，作为概念，那在这个 supermarket 当中呢，我们时髦客不仅可以发现跟爱夸元素相关的这个水吧工厂、泳池派对，那更可以发现这个 IT 的这个独家打造的潮市超市、潮市零食控，以及时髦客最喜欢的这个潮市试衣间。那尤其是我们这个特调的饮料特别受到大家的追捧 哦。其实这个快闪店啊，我认为其实就是一段时间，就是我该怎么说，特供商品可能就是两周、一周或一个月，反正是有个规定期限里。 对， 我们只能，你想买这个东西，只能在这个期间买得到，对吧？ 对对对，它 这一次的水就是这个期间的一个主打。 对，它这个快闪店呢，也是今天是最后一天 哦。 今天如果大家在这个听众，如果说你在西单的话，你在西单大悦城你是可以看得见的。 你怎么不早一点来有点着急不过现场很多线上的朋友啊，听我们简单介绍之后，不知道这个水到底怎么通过快闪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那个前方特派记者啊，有很多的特派记者在现场给我们拍回来的视频。然后呢，虽然我今天不能到西单大悦城去，但是同事发回的视频我可以如临现场。好，我们现在一起跟网友朋友感受一下。同时再提醒您一下，寻找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您下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西单大视频带来的这个最新的爱夸的这个快闪店的视频，看看到底这个快闪到什么地步，我们闪啊闪啊闪啊闪起来。 2018年6月25日 IT 与爱夸再次联手打造趣味线下快闪店。作为曾在线上多次刷屏的潮流骑士，自带网红属性的他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空降西单大悦城。这个夏天，潮流界的 IT 与潮水界的爱夸联手打造了一套既好玩又极具设计感的联名款，饮用天然矿泉水，碰撞出全新的时尚路口。不怕走出新的爱夸集结了一群年轻人高喊 fresh 有我玩出色的口号，希望每个年轻人都能定义自己的流行文化。这个夏天，一起来爱夸与爱夸的潮市来 pick 一款你最喜欢的商品吧！泳池打卡，把爱夸水加入购物车，一起刷爆朋友圈吧！北京青年广播将来梦里为你报道。 刚刚看到了王凯， 对。这个也是我们也是签约了，应该是这年，今年应该是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啊，就是， 算是个老代言了。 对对，也是老代言了，因为这个王凯确实跟我们这爱夸这个调性也非常搭啊。然后 他是什么调性就特别 就是很有格调，很有特别有格调的一个， 就是有档次， 啊， 是不是？ 对，特别有档次， 有品质。 对对对。 其实我知道，在节目开始之前，星华跟我说呀，为什么这一次快闪的内容我们要推荐水，是因为水是特别有聊的一个话题。 哎， 我们的水不同于其他人家的水的区别在哪儿？ 哎，这个 这边呢，就是我在这儿呢跟大家稍微硬一点的讲一下这个我们的爱夸。 好， 爱夸呢是源自长白山啊，它是世界三大的黄金水源地，那也是经过长白山的这个深层的这个玄武岩的深层熔滤啊，熔滤，然后偏硅酸含量呢大于50毫克每升，也是特别在今年呢，这个爱夸呢也是由这个色彩专家潘通啊，利用这个色彩故事啊背书，然后呢化身而为这个七彩瓶，就是我前面的这个七个颜色，相当于说我们现在有两款，一个是联名款，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七彩款，那也是透过用缤纷的色彩诠释不同的态度与生活，也是带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在这儿呢，我也想跟那个咱们听众朋友以及苗山那边探讨三个话题， 好， 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啊，在这儿也跟大家科普一下， 好，学习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市场上这种包装的饮用水一共分为几种？第二个呢，水有味道吗？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买水需要考虑食品安全吗？ 有奖吗？ 有奖， 答对，有奖， 奖励我们爱夸 啊，真的， 奖励爱夸 第一个问题啊，分几种对吗？就市面上的这个 桶 装水， 包装的饮用水， 有矿泉水。 对， 有矿物质水，有纯净水，自来水应该是没有， 应该没有，对对对， 就这几种。 我觉得苗山你答的还是非常专业的、 当然，我是一个很养生的人 对，确实是这个，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我们市面上的水呢，大体上分为四类，刚才苗山有讲到三种。首先来说就是就是最普通的是纯净水，其实目前来说大家喝到的很多，比如说某师傅的，还有这个某某这个某某宝的这种，他们大包括某某哈的这种，大概他们全部都是这种纯净水，这个纯净水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利用这个城市的供水系统，透过这个消毒不同的消毒的工艺去达到的一个导电率低于10的这样一个纯水，就相当于说这水里边什么都没有，就只是水。那第二种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纯净水里边添加了一些矿物质包括这个硫酸镁跟氯化钾这样呢就是我们管它称之为矿物质水。然后第三种呢，就是达不到天然矿泉水这个标准的，我们管它称之为天然水然后最后一种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就是长期饮用的这种天然矿泉水。这个天然矿泉水的话呢，其实它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国家标准的大概的标准规模应该是有28项有28项然后呢，而且在我们国家这个开采天然矿泉水是需要这个采矿证的所以说这个爱夸呢也是也是一款，确实是一款非常不错的这个天然的矿泉水。那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水有没有味道，其实呢这个在日本呢已经针对水的味道已经做了这个非常这个明确的定义，水确实存在味道。那其实水的味道呢，主要就来源于水中的这个镁离子跟钠离子，如果说镁离子高了呢，水就会有苦味儿；钠离子高了呢，水就不够清甜。其实我们在喝这个，正常大家在喝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水就会偏柔一点。其实大家所谓的这种柔，其实就是水中的这个这个矿物质含量刚刚好。刚刚好。整个爱夸这边呢，其实它的这个水中的这个溶解性的总固体是80到200毫克，那整个的这个标准呢是30到200，所以说呢恰好在这个标准中间。那另外一个就是总硬度，就是评判这水的这个口味的两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溶解性的总固体跟总硬度这个总硬度呢爱夸是61.9，那我们的标准呢是10到100毫克每升，所以说这个我们家里边有孩子的，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亲自品尝一下，确实这个水的味道是可以品尝出来的好水才能看得见。 一般人可能是最容易混淆的两种，就是矿物质水和矿泉水， 对， 是吧？ 对， 其实如果按这个推不推荐喝的级别，我们要一个稍微一个排名的话，最推荐喝的是矿泉水，天然矿泉水。 对，最推荐的是天然矿泉水。 如果没有， 就比如说在超市选项里不多的情况下，第二选项是天然，是自然水，对吗？ 天然水 完了是矿物质水还是 矿物质水？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在喝、这个、 最不推荐的是纯净水啊， 最不推荐的是纯净水、 哦、 因为这个已经这个在业界已经讨论过好多年了。 嗯， 就是大家在经常，如果你经常喝纯净水，其实对身体来说也不会太好，因为水当中没有任何的物质， 就什么都没有。 对，什么都没有啊，其实大家还是喝一些这种天然矿泉水啊，这是最好的。 哦，所以就是爱夸比我们去那个小汤圆自己背回来的还要好，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爱夸呀，它也是在长白山的安徒嘛， 嗯， 这属于是这个中国的矿泉水之乡， 是取水地 啊，对，取水地在，而且是在上游、 嗯、 啊，是在上游，因为大家现在这个国内的所有的知名的各大的这个饮料水的这个厂商，基本上都在圈地，因为这样的资源其实非常非常稀缺。 嗯， 这个安徒这边因为是长白山天池嘛，它这边大概得有200年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人为的去侵扰过，所以说这边的水确实是是我们国内来说这是最好的啊。 嗯、 它也是所谓在这个三大的这个黄金水源地的应该是北纬42度啊，就是这么一个黄金的这个水源带。 嗯 啊， 我看到爱夸这个品牌下面啊，不光有水。嗯，哎，我们在现场展台也看到很多商品哈、 啊， 所以其实也是想跟我们渗透一下，就是这种快闪的概念，包括爱夸自己， 嗯， 也只有水吗？还是有更多的其他的商品？ 爱夸呢，也是，在确实到今年为止，爱夸是已经上市了10年，上市十年，然后它主要就是做的水， 嗯 啊，也就是天然的矿泉水。 哦，我们其实现场看到了一些，这是这一次我们活动嘛，和爱夸和 IT， 这小 IT 对吧？ 对，小的 IT， 小 IT 其实走的就是那个年轻化一点的路线哈，休闲。然后呢，这是大悦城看到的现场的 Fresh Market 的这个摆出来的展台，对吗？ 对。 哦，这个是我们刚才点开， 嗯、 这是我们的水，不光有瓶装、 嗯， 还有这样的杯装，是吧？ 嗯，这个杯装的是线条的饮料，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就非常好喝的啊， 非常好喝的那种。 就是这是拿我们爱夸去线条的。 哇，你们这个太公主系了，这女孩子会很喜欢。 对，她的颜值确实很高。啊，确实很高， 怪不得找那个王凯当代言人。 对，因为这个还有一个第三个问题啊，我也在这儿跟大家去讲一下。 好， 这个买水，我们讲说买水需要考虑食品安全嘛，其实这个是需要考虑的啊。 嗯、 首先来说就是跟大家讲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目前我们大家所喝的所有的自来水，全部都是经过消毒的， 嗯，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自来水厂都是通过氯消毒啊，用氯，那普通的这个包装饮用水呢，多数都是用这个臭氧的这个工艺去消毒， 过滤是吧？过滤的工艺？ 不是，是那个化学物质的氯。 我知道 啊， 它是用那个氯气的，到时候是过滤作用还是直接打进去的？ 是，对，也是过滤的、 哦、 啊，也是过滤的、 嗯、 啊。那其实这个我们在水的这个处理消毒过程当中，其实会产生很多的这个化学的副产物， 嗯 啊，那在这个我们正常的消毒来说的话呢，大概会产生5种，就是用氯消毒我们自来水的这种啊，家里边我们自己饮用的这种水，大概会有5种致癌物。那如果通过这种臭氧的工艺呢，会产生1种致癌物啊，这个致癌物呢叫溴酸盐。 嗯， 那爱夸呢，确实也是在国内采用了一个无臭氧啊杀菌的这个工艺啊，用的是法国的 Easy Feed 的这个希德勒的这个无臭氧的生产线。 嗯， 其实用这个生产线呀，确实是不会产生其他的这个毒副作用，但是成本非常高。 嗯 啊。我们过去呢也是问过这个业内比较这个知名的这种灌装线供应商的这个技术总监，那他的原话就讲，其实无臭氧在中国的普及来说的话非常难，真正的这个无臭氧包装技术初次投入的成本非常高。 嗯 啊，那所以说为什么大家就是不用这个无臭氧的这个工艺呢？其实很简单，一个字就是钱，两个字决心，三个字值得嘛。 嗯， 确实，就坦白讲是说，在国内可能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对于这个也没有什么要求，所以说 厂商可能这么觉得，大家可能觉得不太值得啊。而且呢， 品质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这个爱夸呢是由统一公司生产的，所以说统一呢也是在这个食安方面呢确实投入了比较大的这个投入。 下面呢，我想很多的这个网友朋友在现场都有提问，我想了解一下接下来咱们北京市场，比如今天是在大悦城的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哈。 对。 但是因为是快闪店嘛，所以定期会有不同样的把水输送到我们身边，还是以各种色彩的形式向我们面前的这种。所以下面即将有什么活动，可是是不是给我们通报一下 啊？那爱夸呢，也是旨在鼓舞每一位出色的人，那为真诚而自信的你呢，带来颜值与内涵都出色的这个天然矿泉水。 嗯， 那北京呢，也是接下来准备了比较丰富多彩的这个活动，也期待大家的踊跃的报名 啊。比如说线下还是什么活动？ 比如说那个，我们先说线上吧。 好好。 我们线上呢会有这个由我玩出色的这样的微博话题。 好。 包括抖音挑战也是希望呢培养消费者的粘性。那大家呢可以积极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然后呢，这个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呢还有这个点赞的奖励。那奖励这个奖品呢包括我们的 gift box 有这个礼品盒。还有我们的王凯代言人的这个王凯的海报，也是期待这个实现这个我们的消费者的主动转发跟点赞，形成二次传播。 线下呢？ 我们在线下的话呢，在7到8月，我们会有在整个的北京投放100块的这个公交的候车亭，也是希望通过这种七彩的这个色彩，为消费者带来一抹清凉。另外呢，也跟大家提前剧透一下。我们在8月25号，会继续呢结合着我们的色彩大 IP 热光电跑，也是将带有这个相通观念的人呢，人群呢聚集到一起，在这个夏天呢炫彩开跑，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统一坐标轴来及时了解这个活动详情。当然如果大家在这个超市遇到爱夸活动的话呢，也可以这个积极参加还有这个我们那个活动门票相赠。 对，所以现场的活动还是很丰富。刚才说7、8月份有的活动应该是从本月开始， 对， 大家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就能看见了， 可以看得见的 路边就有。然后我们现场的一些活动都会有一些报名入口，包括可以微信公众号找到，还有微博哈，找到统一坐标轴，都可以了解更多爱夸的情况。 没错， 反正就是星华面前的这几瓶水颜色是丰富多彩的，就能了解我们的调性。关注的就是潮人热爱生活。 对，选择爱夸既是生活出色生活品味的体现，也是出色个性的表达。 对面前的这几款颜色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我们爱夸的品牌故事和这个斑斓的色彩是分不开的嘛。 对， 那分别是这个无畏红，对吧？ 无畏红、新月城、乐活黄、精灵紫、治愈绿、唤醒青、永贞蓝 七彩包装。 对， 反正呢就是在您每个不同的心情下，每天的不同心情选择不同的一款水，是吧？属于你那一天的日子，这是爱夸的品牌故事带给您每天的不一样。好，再次感谢星华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次这个再有活动提前告诉我们哈。 好的， 我们也在线上招募一些听友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加入。好，希望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这里是潮流萌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稍后我们接着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想喝杯热红酒，绕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呢是7点32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时收听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刚才上半时段和大家聊了聊快闪以及爱夸的概念，希望带给大家就是更加潮的想法。现在喝水也可以是一个很洋气的事儿，所以呢，希望大家和我们节目一块进步，走进潮人的生活。希望您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现场视频。同时今天话题非常有意思，希望您一起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的聊天室已经开放喽。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继续送福利的好消息，希望您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每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当中，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从所有互动的听众朋友们找到就是幸运的听友，您将会获得的就是我们送出的这个小龙虾兑换券的奖品。因为世界杯期间看球的时候吃小龙虾好像是绝配的，而且我们抽出的是由每日优先提供的24小时全品类配送。如果说您怕堵车或者天不好不想出门，每日优先给您提供很好的服务，记得来互动啊！小龙虾还在持续赠送，一直到7月15号呢，你都有机会。 今天提到了7月1号，想到是很多特别关键的日子。首先要聊到对于我们吃货来说最关心的就是香港的美食，简直就不用说啊，香港是美食的天堂。走到大街小巷，您说您不做攻略，随便走到一条街都可以找到您心仪的小馆子或者是小零食，甚至是有的时候吃零食都能吃饱，不是正餐，但是感觉吃一个肚歪。这就是在香港这个美食天堂每天会可以度过的美食的日子。然后今天又是香港回归21周年，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寻味香港。光我一人聊没意思，饭点嘛，大家互相伤害嘛，聊聊好吃的话题。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朋友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们都和我一样是吃货，所以首先为大家了解的是左边的这位吃货 Ivan， 跟大家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那是麦克风，你不用看他，看前头吗？ Hello， 机位太多，不知道看谁好，对吧？ 对，有点紧张。 对，另外坐在身边的这一位是美食作者泽文，有请。 嗨，大家好，我是泽文然后网名叫美丽莎老师。 哎呦，美丽莎老师，怎么穿了个德国的队服呢？ 哎，就是穿着玩嘛， 穿着玩 没有什么任何的意思。 但这队服好像不是正经队服，是时尚款的，对吧？ 对。那天逛街突然路过阿迪达斯，然后看见觉得挺好看，就买了。 哦，但是呢，反正，这个队服在这一届世界杯后面几场比赛应该也不会再见到了。 佛系看球。 这一届世界杯给我们带来很多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刷新了我们看球的世界观，对吧？好多心仪的球队可能在未来的比赛都看不到了，希望今天晚上某些球队表现好一点，不然真的就没什么可看的。 我觉得压力也挺大 的。真 的、 哦、好，今天和大家聊聊寻味香港的话题。两位呢都是专业的吃货，我们现在说吃货绝对不是一个中性词，是一个褒义词，就夸会吃、能吃、知道去哪儿吃。然后去香港呢，简直刚才提到了啊，你就算不认识一些店，大街小巷一逛都会有可能找到一些特色小店。但是两位推荐之后，大家下次就更有的瞧了。所以今天主要是跟着两位走哈，咱们是看啊，是按香港的三个岛走，还是按你们自己的心理轴？ 我的方式可能是从我十几年前第一次去香港，然后到现在一直就这么推过来，然后每次去有一些不同的发现啊，然后呢还去光顾一下老店啊，然后看他们的质量啊，这个有没有变化啊什么的。 时间轴， 可能是以时间推移吧。 对，你这是时间轴。 对。 然后那个作文呢？ 我呢就重点说一家餐厅好了，就是香港的米其就是连续很多年香港米其林三星的一家餐厅，位于朗廷酒店的唐阁。 你特别心仪这一家是吧？ 对，主要是我采访过他们的大厨，所以觉得故事还挺多的。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是从埃文开始吧，你这个比较散看来是。 好吧， 然后最后 年纪大， 对，之后你一边说可以让泽文点评一下，因为他可能也去过。然后呢，在后边的时段，泽文会专门推荐一家他特别喜欢的餐厅，好不 好？ 好，咱们首先说说哪儿。 那我就说我第一次去香港应该是2007年的时候吧，那会儿还在 不用说时间，不用说具体时间，暴露年纪，我懂了。 然后去香港 IFC 那个金钟那个地方有一个喝粥的店，非常非常出名。当时呢，因为我是北方人嘛，就是我们也有会有喝粥的习惯。但是我喝过那个粥之后呢，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北方喝的粥真的叫稀饭，跟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就喝过他的粥之后啊，我觉得确实， 香港人是按煲汤的习惯煲粥的，对吧？所以动词不一样，咱们北方叫熬粥， 对， 是吧？ 没错， 就熟了就是熬嘛。 对，没错。 但人家可能是真的是孤度几个小时为煲粥， 对呀、 啊，对，所以呢，咱们你首先聊到的是不是这个？我看看照片里你给我的是猪润粥，是不是这个？ 对，其实就是我们的说的猪肝嘛，但是广东人呢会喜欢叫猪润， 猪润是吧？猪润粥， 刚塞雷了嘞， 真太哟！现在没什么机会说，都不太会讲了呢。这，好，看看图片，咱们看图说话。这是艾文提供的照片，然后艾文那边可能有几秒延迟，一会儿也可以看得到。 那我看到 猪润粥啊， 香港人为什么管这个把猪肺熬的这个粥叫猪润粥呢？ 猪肝吧， 啊，猪肝啊，猪肝，为什么叫猪润粥呢？ 啊，他们这个应该就是语言的那什么语言的问题吧？就好像我们叫空调，他们叫冷气；我们叫冰箱，他们叫雪柜。 嗯， 对啊，我觉得应该就是对，就是广东话跟普通话的这个。 好，我给大家讲讲为什么，就那个肝呢、啊？其实这个肝在广东话里面就是没有这个字。就是我们普通话里面的这个字、嗯、然后呢居官也没有这个词，他们一直管猪肝这个位置叫猪润，因为它这个肝呢是滋润脾肾，他们认为是有很好的滋养作用、嗯、所以猪肝在广东话里面就叫猪润，所以猪润粥讲的就是猪肝粥，猪肝熬的粥、嗯、然后刚才这个 Evan 提供的这些照片大家看到，你看这个颗粒很小，那米饭粒基本上是没有看不到的哈，全部就是熬煮在那个汤汁里，然后飘着这个干。以前我们看这个北方的粥铺，我们会说这个里面料足不足，看里面东西多不多，但是在香港的这个店里要看它这个粥的部分， 粥水 对吧、嗯、你这么专业，你给我们讲讲这个粥、啊、不管是不猪润粥，再或者其他的像皮蛋瘦肉粥也好， 对这 些粥、 啊、 你怎么能判断这个粥熬得好或不好？ 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讲啊，当然因为其实每个人吃饭有每个人吃饭的习惯，其实我个人觉得好呢或者好吃呢，是这碗粥你从头喝到尾，它的粥水都是没有说跟那个米饭，就是跟那个米粒啊分离的那么就没有分离的那么明显。 北京话说就是熬的得黏粘稠。 对对对对对，然后当然了这个粥肯定它还要香嘛、 嗯、 啊，但是玄米我觉得应该也是蛮讲究的吧、 嗯、 啊， 然后那个淘米次数啊这些都是很讲究的。 对对对、 哦、 就不会说像喝到最后你就这边是吃的是米饭，然后那边呢可以喝点汤的，不是那样、 啊、 它是一口一口的、 嗯、那个艾文给我提供的这个猪润粥的照片啊好多张，然后呢你分别说艾特就是在不同地点喝到的 对 吗、 嗯、 比如说刚才我点他这个，你说在正斗天津，这是一个天津的一个， 对，其实那个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 你想对比对不对？ 对， 我刚才就想说这张照片稀里光汤的你怎么还给我 对啊，这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其实这 没有对比没有伤害是吧。 我呢是专程坐着高铁去天津喝的这碗，因为正斗没有在北京开店，对啊，在天津开大悦城开的这个店，然后我专程跑过去然后去喝的这碗粥，结果有点失落， 对不起那高铁钱是吧这个是天津的啊，这个是反面教材、嗯、 对， 然后呢刚才的这个也是稀里光汤，这也是反面教材， 嗯， 然后这个香港这张， 对， 我刚才就想说，哎，这张看上去有点料，这是香港的正斗对吗？ 对对对，在香港它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正斗好像只有两三家店吧，然后这两年它已经开了好多店，在元芳啊，在 IFC 啊，甚至于在香港机场啊都有开店，但是我也都去试过了，我觉得其实在香港的话他们每家店的质量还是真的保持的真的是蛮不错的。 这是香港的另一家正斗，应该你看两大片猪肝， 嗯，这个应该是机场店， 机场店 看的这个猪，对，就是他在机场店正斗作为一种快餐，我觉得在那边吃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在香港是一人份的这种粥嘛，对吧？ 对，一人份的。 但是我刚看见有大盆的是不？知道这也是一人份， 这就是一人份的。 但这是天津， 对，这是天津，所以你看到这个粥盛上来的时候啊，你看，它就有一点点稀了。然后呢，后边有张图是，哎，是我吃到一半的时候，你看到它那个水跟米已经完全分开了，就完全分离了。 就是卸了嘛， 对，卸了，嗯， 所以还不是原装包的， 我觉得应该 对，是吧？ 嗯， 就是要么掺了，要么就是火候不够， 火候不够，我觉得。 其实香港人讲的吃饭要吃火气，对吧？锅气 ，嗯， 是。 所以在他家呢，郑董呢叫粥粉面专家，他家的粥啊，他家的牛河呀，然后他家的那个三丝炒面呢，这些都非常非常有锅气。嗯， 一上来就推荐了一个这么锅气的主食。然后除了刚才一会儿要提到那个酒店以外，泽文有没有特别推荐的一道美食是你每次去香港必吃的？ 嗯， 一道菜， 我想一想， 你就别说个主食了吧。 那就说香港的一大特色吧，就是奶茶哈。 奶茶， 对对对， 哦、 我觉得 丝袜， 不，我就喝那个最就是最正常的那种，就叫 鸳鸯 冻奶茶， 就是对对冻奶茶， 奶茶 热奶茶，哎呦，真的就是 感觉很不一样，就在香港喝到的奶茶就 味道浓郁啊、 哦。其实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对、嗯、你看到他们用的那个就是淡奶啊，也都是叫黑白或者三花，但是确实我觉得做出来呢，其实因为香港跟澳门的奶茶都是非常出，澳门也很出名，就是那个叫什么猪排包，然后配杯冻奶茶，确实我感觉是不是还是用心的问题啊？我总觉得做一样产品出来、 原料哪怕一样，分量也是很重要的， 对， 人家要放足料，因为就比如说我们刚刚随便提到粥也好奶茶也好，在我们看来可能也是很多快餐店出现的，不会花很长时间心思的，但是在香港由于这方面的竞争压力也很大、 嗯、 我一碗粥不熬好，这家餐厅可能坚持不了一个月， 没错， 所以必须要是包足火候，奶茶也一样，对吧？ 对， 同样原材料我们可能就搁比例10%的这个比例，其他用水漆，那人家就说我如果这么干的话我撑不到下个月， 对、 嗯、 没错， 还是要看就是用了多少心吧， 没错，我觉得是太 对吧？ 对，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有一条主线，不如两位就顺着我的主线聊，因为我在网上做了一个小调查，然后呢征集了一些网友朋友以及听众朋友心里认为香港的美食，就是可能并不是说香港人心里的一个排行榜，但是是大部分我们普通老百姓投出来大家一定要必吃的几个、 嗯、 有大菜也有小菜，所以咱们就按顺序说一下。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啊，首先香港这个购物天堂的美称之外是美食之都，所以提到美食之都了，经典的路边特色小吃就值得一提，这个烹饪的方法也是花样百出，比如刚刚提到的一碗粥，像艾文提到就有很多种做法，有不同的原料，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些香港的特色的小吃，可能以小一点的小菜为主，不是拥给这样大的这样的店啊。首先就是可以在大家这个尤其女性同胞这买买买之外，可以在街边沿街看到什么小店，可能你就会碰到一些百年老店，然后进去尝尝。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鱼蛋粉， 鱼蛋粉 二位熟悉吗？ 还可以啊，我在那个叫什么佐敦的啊， 嗯， 就是佐敦那块不是有一条街，就是穿到它是穿到哪里我不记得了，然后那一路全都是这种小吃嘛啊， 嗯， 然后在最它是很早的一家楼上就是卖鲍参肚翅那种店啊、 嗯、 下边然后有一档我记得卖鱼蛋粉都很出名的啊， 嗯，鱼蛋粉我们这儿有图片啊， 嗯， 有看鱼蛋粉有这个有食物啊，有食物图片啊，没有食物啊，就是一到这个点儿我们就自己跟自己是这互相伤害。哦，你看这个鱼蛋，这个粉首先很透亮，然后鱼蛋的切片，然后能看出来其实就很筋斗了，因为大部分有的时候在商店就我们北方买到的那个面比较含量比较高，但是你看这个照片里就可以看到鱼蛋的部分的鱼肉含量因为会比较高，因为他们都手打鱼蛋， 没错，嗯， 所以比较有叫怎么说了， 弹牙， 就是 弹牙，对，弹牙， 嗯， 因为这个牛肉比鱼肉比起来牛肉要更紧实， 对， 所以撒尿牛丸指的是它那个弹牙状，肯定不能跟鱼肉比嘛， 对， 但是鱼肉就一种香味儿，咸鲜、 嗯、 然后这是鱼蛋粉，然后呢经这个鱼丸熬汤之后用这个粉和它煮在一起， 嗯， 完美的早餐，对我来说午餐吃它有点对不起自己的胃，应该吃厚一点。 而且在他们那边呢，他们很喜欢用一种就咱们北方很少吃到，就是马鲛鱼。 马鲛鱼， 其实马鲛鱼打成鱼丸之后真的是非常的香、 啊、 嗯， 鱼蛋粉给大家介绍一下，又叫鱼肉丸子，这个味道细腻鲜美，鱼蛋粉呢是由这个爽滑又细的米粉，是那种细米粉啊，当做主料的，以大地鱼干还有猪骨熬汤作为汤底，然后再加上鱼蛋牛丸炸肉卷以及这个鱼块等配料制成，米粉入口香滑，配料就是各有风味，看各家各的这个店就不一样。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家店，就是德昌鱼蛋粉店、 嗯， 你知道鱼昌这个吗？ 嗯， 德昌是很有名的百年老店啊、 嗯、 推荐理由是由香港出名的鱼蛋粉小吃店发展起来的，曾经获得美食最大赏小吃组的至高荣誉奖，因为在香港当地有很多 TVB 的一些节目组，他们会经常做出一排行榜，这家小店就基本上年年上榜，这里的鱼蛋呢全部是纯肉制作，不加淀粉，这个滚圆个大，口感细腻。跟大家说一下地址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在这个铜锣湾应该是九龙半岛的吧， 嗯， 铜锣湾天后电气道75号地铁天后站 A2 出口，天后站大家听过那个 Twins 唱歌下一站天后 上一站还是就居民区，下一站就是天后，一语双关。到时候大家坐地铁路过天后站，到时候去尝一尝这家店名德昌鱼蛋粉店。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美食鲜虾云吞面，是吧？ 嗯， 你们有没有推荐的鲜虾云吞面的店？ 鲜虾云池记喽。 啊，池记啊！哎呦，可以啊！艾文专业吃货。云吞面啊，香港的鲜虾云吞面就像上海的小笼包一样，是不得不尝的美食杰作。应该说呢，这个云吞个个是婴儿拳头大，一定就是小孩的拳头那么大，一个馄饨里面一定是一颗虾的，半颗虾你可以投诉他。然后呢，馅儿全部是完整的大个的鲜虾做的，面条要用鸡蛋面做，然后呢口感必须要筋斗，汤面呢也十分讲究，这个汤的部分要用猪骨、大地鱼干、虾皮熬制，对，然后呢具备了这些工艺才能算得上正宗的港式云吞面。推荐的店我们就是总结了一下大家的意见，大家都推荐池记云吞 啊，这是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对，这其实不是我想，这是我之前做了个调查，80%的人都推荐这家店，然后是刚才 Evan 提到的这池记。 就是其实作为北方人来讲，当你去吃到的时候你会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那个面条，你要那种超细的呢，细的跟头发丝一样， 嗯， 就是当然会比豆腐丝粗一点啊，但是你吃上去之后真的是非常有嚼劲， 筋道， 对啊， 对吧？ 反正作为我一个北方人来讲的话，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我挺惊讶的啊，不是这么细的面怎么能做出这么筋道来呢。嗯， 鸡蛋面啊，其实可以看出那个颜色首先要偏黄一些， 嗯， 因为是蛋黄的颜色， 对， 是吧？然后它那个嚼劲，它无论粗细，其实香港有粗一点的鸡蛋面，有细一点的， 对啊， 但无论粗细，不能说一碰就散了，就碎了， 绝对不会， 绝对不能， 嗯，所以我就是被雷到了，就是因为我看到那个， 不能是雷到了，被惊艳到了， 就是看到那个， 是雷到 了，看到那个那么细的面，然后可以有这么弹，就这么好的弹性，这么好的嚼劲，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看到，就包括我介绍那个正斗也是，他们在上海的那家，他是专门留了一个窗口，然后师傅在里边用最原始的那个。就一个大号的擀面杖的那种形式，然后 跟做打糕那个容器差不多， 在那边打面， 对，要把那个 Q 弹劲儿要打出来， 对， 下了多少功夫，吃是能吃得出来的， 没错， 哦， 没错，匠心吧。 对，就是很多的朋友都推荐池记云吞这家店的主要原因理由是，同样它也是香港非常有名的经典小吃，也曾经每年都会获大奖。那特别值得推荐的是，面条和云吞的馅儿都是按比例严格的制成，而且这个汤料味道呢是咸香醇厚，回味无穷。跟大家说一下地址，是铜锣湾的罗素街51号，地铁铜锣湾站 A 出口出来就是，基本离地铁站很方便。 嗯， 第三个我们要推荐的美食，二位一定也非常的熟悉，就是牛肉丸。 哦， 嗯，是吧？牛肉丸想到莫文蔚的龅牙了，就是。牛肉丸其实女孩可以多吃一点，因为它不长胖， 对， 然后丰富的蛋白质， 高蛋白低脂肪。 对，你有没有喜欢的牛肉丸的地方？ 可以说晚吧， 就是北京有一家 插播硬广， 不能插播硬广， 还是艾文哥来推荐吧。 其实也不是插播硬广，就是因为两位平常就是在香港旅游的时候，回到北京也会找一些比较相近的一些东南亚的美食店，可以吃得到类似的菜的时候，也会有意思，就有怎么说主动性的找一些，哎，看看是不是可以寻到好店。刚才那个泽文提供的就是两位在平时扫街就找到的一家，是吧？ 啊，对啊， 五道营那一片有一家店，然后他们牛肉丸也很 Q 弹。 对，因为我听说他们的牛肉丸是从汕头指定过来的。 嗯， 因为其实牛肉丸，包括在香港我们吃的牛肉丸，其实它也会打着还是潮汕的。 嗯， 就是早期，那你想我们的李嘉诚、李朱熹呢也是潮汕人嘛，所以呢就是他是早期的潮汕人过去，然后呢保留下来的一些传统的小吃嘛。 潮汕人是很讲究吃的啊， 非常非常讲究吃。 其实要细分起来，我们现在只是说香港美食， 嗯， 但是咱们就说广东这个地方啊， 嗯， 因为香港就是如果我们把它也算在广东美食里面， 嗯， 要细分到不同地区有不同地区各自的美食，那这个话题可能要咱们要报一年的选题挨个说一下， 嗯， 今天咱们就笼统的以这个外来人口的身份去探访一下，发现一些好有意思的地方。去香港了就别忘了到这个 牛肉丸，今天我们推荐的是德发牛肉丸。如果你在北京不想去那么远，去五道营肉丸尝尝也行哈。跟大家推荐的牛肉丸，给大家首先看一下图片，如果就是吃过的朋友肯定有感触，没吃过你看通过我们推荐的图片能知道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有的店会为了让它这个汤汁入味的话，会把它开个十字刀这样，然后加青菜。然后通常这个牛肉丸要么就是纯牛肉丸，要么是配了汤粉的，对吗？ 一般都对，因为如果不吃牛肉火锅的话，牛肉丸肯定在广东吃的话，就是都是配对配汤粉的。 一般的就是要宽河粉对吗？应该。 宽河粉细河粉可能看个人口味吧啊。对， 反正我印象里吧，就是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为什么这么搭，但是就是印象里烧鹅就是和濑粉搭，云吞面就是和细粉搭，然后这个肉丸类的都是和宽河粉搭在一起的，就几率高一些。 其实因为在潮汕吧，就是每到一个比如说你从汕头然后到陆丰然后到普宁到揭阳然后到汕头到潮州，它每个地方的粉都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当时还真的是一路走过去，就是每个地方都是，就是宽粉细粉啊，其实是每个地方的口味问题。对，所以呢在香港呢，在我们在选择在吃的时候呢，也是就是你看啊、哦、它是潮州的或者它是汕头的、然后或者是揭阳的，就是它就会不一样。有的习惯用宽粉，习惯用窄粉吧。 香港的牛肉丸呢是以筋道多汁闻名的，然后呢嚼劲儿必须要十足。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周星驰的电影《食神》里面就被夸张到说可以拿乒乓球来打，这是一种夸张的表述，但是就可能想象得到牛肉丸在香港人的心里它是 Q 弹到把它比喻成乒乓球，真的，虽然你说弹不了太高，但我相信它是可以弹起来的。然后传说啊，在清朝的顺治年间，江南王家精心研制出了特色的牛丸，那个后来呢王家后人就辗转就来到了香港，牛丸也就成了香港的比较知名的小吃，甚至有一度得到了英国女王的喜爱，所以也被称为是贡丸。牛肉丸一般是和河粉一起煮食的，也可以用虾仁儿、腰果等这个配料一起烹制，或者呢是配上鹌鹑蛋啊、芙蓉球这些一起油炸，反正吃起来呢是外酥里嫩、甜润可口。推荐一些店，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德发牛肉丸店。然后推荐理由是德发是香港的老字号牛肉丸，而且呢它的口感是脆爽弹牙，汤汁是咸香醇厚，顾客盈门，据说不预约是吃不着的，而且预约老板也未必接电话。然后网友推荐说必须早早，比如说在开门的时候就拿到一个号，然后跟老板说你留一碗给我，这样还有可能，反正肯定是要排队的。地址跟大家说一下，在尖沙咀的海防道临街室内地铁这个尖沙咀站 A1 出口出门就是，店面不大，可能会错过，您仔细这个谷歌一下。牛肉丸啊，这刚才说到了，然后最后这点时间吧，我觉得再跟大家说一个菜，下边想推荐一个我个人喜欢的，女孩可能喜欢的刮刮油的龟苓膏。龟苓膏啊，给大家看一个图片，通常在凉茶店可以看到龟苓膏，一会儿我们可能还会推荐到凉茶。龟苓膏呢是这个鹰嘴龟、土茯苓还有生地、蒲公英、银花等药材熬出来的中药的饮品，因为味道比较苦，所以不少店家还在其中加入甜甜的红豆沙，使这款中药也有了比较甜品的味道。香港天气比较炎热，所以说吃龟苓膏来清热解毒就是一个比较流行的方式。在这儿推荐一家店是公和堂，知道这家店吗？有很多分店，很多分店都可以找得到。公和堂是香港做这个龟苓膏最老的老字号，同时凉茶也是很有名的凉茶铺，推荐理由也是同样上百年的老店。然后这家是以地道的龟苓膏闻名的，味道纯正，而且据说它的不同的药啊药效会特别快，有开胃、助消化还有通便的功效。如果味道太苦呢，店家还准备了蜂蜜，甚至每家店都会有陈皮佐以这个龟苓膏。地址在铜锣湾的波斯富街87号地铁铜锣湾站 A 出口。总结刚才的那家店叫鲜虾云吞面的池记，也在铜锣湾的罗素街，他们俩中间只隔一条街。吃完了面您觉得腻，就可以来一碗龟苓膏哈，又逍遥食走一走，这是很好的推荐。提到的刚才说了4款香港的美食，然后艾文提到了一个粥，

北京时间的18:02，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珊。今天7月1号，跟大家聊一聊寻味香港，去香港美食天堂沿街吃的话题，希望你加入进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同时我们聊天室已经开放，欢迎所有这个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您心里有什么香港美食特别地道特别想推荐的，我们都等着您。凡是这个跟我们互动的朋友都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从6月14号一直到7月15号持续送出的每天抽取的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时爆料码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是像我一样的吃货。首先介绍的这位就是吃货 Evan， 跟听众们打个招呼。 Hello大家好，这次知道看这里了。 不，你还真不好说现在切的是哪个镜头 哦， 要看我们导播老师的心情，看你哪个侧面比较好看。好，下面这一位是美食作者泽文，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泽文。 今天听两位跟我们推荐一下美食，一定要沿街推荐啊！下次跟大家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可以把两位提供的店记录下来，然后沿街去吃，不胖10斤，您就算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一样。寻味香港等着你加入进来，关爱青年计划。刚才我们提了几款这个香港街边美食比较的有名气，然后呢也是大家比较熟悉，都是一说哦就是这个呀，就是比较熟悉的小吃。然后下面呢我们准备了一些视频，想知道一些演员知名的艺人他们心里的香港到底是怎么样的，美食又是怎么样的吗？下面我们就跟着张家辉的脚步探寻一下他内心认为最好吃的地方在哪里。 从小在这里奋斗长大的地道香港人张家辉不仅足以代表香港精神，对这片土地的熟悉和热爱更不言而喻，而香港美食更是令张家辉无法割舍的存在。位于中环歌赋街21号的九记牛腩是一家店面不大却一年四季都需要排队的小店，香港众多演艺界名人都曾来此光顾，而张家辉更是这里的常客。 你是每个礼拜都会来吗？ 有空就来了。 有空食堂啊，这是像食堂一样，对你来说 很喜欢，还有有时候会怀念他。你们选定，你不要拍了，选定吃什么？快！ 有面子，你要一个，要一个牛腩，牛。 来广告。走吧，给两碗牛腩粗面我先。啊，我同阿露如小姐。要奶茶吗？ 啊，好。 两杯冻奶茶。 啊，我要热。啊， 一杯热，一杯热，一杯冻的。 酒冰。 哦，两杯都是冻的，一杯酒冰。 来，唔该晒。 哇，这个牛腩面。你们不要拍，先点。 你们先点， 先点，先点。 老板刚才你们说内地来的没见过，然后说哦，报纸看过，但没看过电视。 跟辈哥一样啊，真懂事啊你。 张家辉同款对吗？ 谢妹妹。 新的菜单啊。以后节目播出之后，大家来都说要张家辉，对对，网红同款，张家辉同款， 专门的一道菜单。 哎呦， 谢谢，来拍一下， 太厉害了这个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们先来了。 嗯， 啊， 真的很好吃。 新疆的 面就是宽面， 新鸡蛋汤， 牛肉好嫩呐、 啊，好吃吗？ 好吃。 他们如果关门不做，我就死了。 啊，辉哥，嗱，呢个你嘅呢个阿靓女， 唔该晒， 小甜，咁叻广东话嘅你， 能听不会说， 我吓人啊， 还是外地人， 我北京人，北京人， 不要动，不要动， 老板年纪也不大吧？ 他们这些老字号， 嗯， 养活了几代人。 的铺位， 起码第二代、第三代，嗯，好厉害，都是隐形富豪来的，嗯，但这点好难得，这么有钱的还在这么辛苦的做，很难得。 江辉哥，你去大陆喜欢吃什么？ 兰州拉面。 到哪都是面， 都是牛肉面 啊！啊，牛肉面。 你一个南方人，怎么会那么喜欢吃面呢？ 我不知道。 哎，谢谢老板。 这有糖。 哎，好，谢谢。 慢慢的。 这什么呀？ 这是辣椒酱。哎呦，我先吃一半。 对。 吃到它原味以后，一半以后再加。 你看，就很有经验。 对，老板。哎。冰刀碗牛河。 张家辉同款是先吃一轮牛腩粗面，再吃一轮牛腩河粉。 张哥，你去北京喜欢吃烤鸭吗？ 好吃，烤鸭永远好吃。我在香港也吃的，应该都有吃那个鸭。 张家辉吃完了，你再来第三轮。 吃不来。 张家辉同款在第二轮就结束了战斗。他是收着的，你要不收着的话，可以再吃第三轮。 不行，也不行。 来拍张家辉吃完的那个裤啊！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怎么样？是不是有点饿？ 口水都流出来了。 张家辉刚才去的这家店是我刚才推荐的那家牛腩面，所以呢，如果刚才听友朋友只是听我一带而过，没把这家店当回事儿，哎呦，一看视频原来这么好，我再跟您说一下啊，我其实刚才有提供了一家店的选择，就是我找找啊，牛腩面，九记牛腩。应该大家知道那家店吧，应该是还挺有名的，什么陈小春呐、他们经常都会去。然后牛腩面啊，刚才看到是张家辉吃，也没看见面什么样，咱们看看，我找一下我的图片。哎，看，这是牛腩面，只看到了牛腩，没看到面，面藏在下面。为什么要拍这个图片的侧面可以看到就牛腩的位置啊，和一般牛肉不同部位呈现出来是绝对熬出来是不一样的，而且你看它的汤汁， 清汤， 你看它的清汤， 对， 它的这个汤啊，不光是放了一些油进去，它那个牛肉本身分泌出来的油水都漂浮在那个汤上面， 对， 因为你放的油和这个油自己就是肉自己出来的油，那个油花的颗粒不一样， 对， 就是艾文专业做这个的，你应该知道对吧，往里加的油的颗粒要大一些， 对， 但凡是特别小的小气泡那种油脂一定是油，就是肉自己分泌出来的， 对，而且你就是大家如果都有做饭的话，你就是你熬肉汤的时候，你看到熬完之后上面飘出来那个油， 对， 跟你自己加的油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你放进去的油啊跟它就是分离的感觉， 对， 但是它出来的小油花你会发现是这个汤的一部分，是贴合的。哎，牛腩面看完之后真挺饿的， 问题是时间点 是我们，你不知道今天你只来一期你知道吧，平常一周我要做三期都是这样自己伤害自己的， 哎，太惨了， 对，而且周一的时候有旅游板块，大家这些我们的嘉宾还是哎都给你看一点我在什么瑞士拍的奶酪火锅我给大家带来这个其他地方的美食，我们常年受的这方面的煎熬，所以一边做节目一边胖，因为下了直播就要大吃一顿，你知道？ 太值得尊敬了。 我们是对用自己的那个脂肪来认真的做这期节目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丰富的图片以及视频资料，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和大家聊一聊寻味香港。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来宾，吃货 Evan 以及美食作者泽文，欢迎两位。好，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啊，刚才已经说到了哪个了，说到了那个龟苓膏是吧，那咱们就既然说到这个刮油的，咱们就顺便说说凉茶好了。凉茶是我还真是很喜欢，说实话你们两个可能那么回事吧， 啊，我 你也喜欢 呀， 真的， 就是每次其实我刚才想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你在香港吃的话你不会那么容易胖的，因为太容易出汗了，就是你这从这条街吃完了之后你走到下一条街肯定是一身汗的嘛， 出完汗就接着再吃是吗， 出完汗就接着再吃，而且呢我呢在香港呢是比较容易上火，因为那边湿气大，所以呢我其实在那边的时候每次在那边待几天或者待一段时间的话几乎是凉茶都每天都会喝啊，而且呢一上火最有效的就是班砂。其实刚刚你说那个配龟苓膏，说陈皮，其实陈皮应该不是配龟苓膏的，陈皮是配给班砂的，因为班砂太苦了。就是、 我都配， 哦，那 因为我喜欢陈皮。 哦， 因为现在在北京不是特别容易买到九制陈皮了。 对， 超市里都没有了呢。 而且现在的对陈皮确实是龙蛇混杂嘛，因为上到陈皮越年头越久的越好嘛，南方人就比较讲究。 为什么说九制陈皮呢？ 对， 它非常的就是味道口感特别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哎呦，你这一边说，你知道我嘴里 对已经开始有味了， 流口水。你说吃说肉我都没有把自己刺激成这样，然后说到陈皮。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凉茶的图片看上去就有点像中药汤，但是凉茶讲究的一定要去凉茶铺里面把你的舌头伸出来让老板看一看，这个老板基本上都是半个医生是吧， 老中医， 对，坐堂免费坐堂，然后一看你这舌头，哎呀你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我其实喜欢夏枯草， 哦，夏枯草， 每次都去喝夏枯草，夏枯草也是很苦的。 对， 然后呢，在凉茶店这个凉茶铺里面，他们会有这个压箱子底儿的，叫什么了？就是那种压糖的，他们家专熬的一种，一般都是劲儿很大的。 嗯， 而且我一般就是哪家店有自己压箱子底儿那一款，我都点那个，肯定不会错。这老板觉得值得称道的一种拿出来的， 对， 但通常都是比较苦。 对，嗯， 哎，我想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凉茶。广东啊港澳地区这个民间会用一些复方或者是单位的土产草药熬制成饮料，每天拿它当水喝，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凉茶。民间流传着饮一杯凉茶不用找医家这样的说法，那广东话是什么？饮一杯凉茶不谁闻医家这样。香港的这个喝茶的风气是很盛行的，然后大大小小的凉茶铺也是香港的地标。凉茶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就是王老吉凉茶，其实它不光是个品牌，它也是一个药堂，包括有黄振龙凉茶，香港本地很有名，还有三虎堂，还有二十四味凉茶等品牌。二十四味也是一个新进的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品牌，口味和功效也一般不同，因为每家凉茶店凉茶铺有不同的这个主打的自己治哪方面的凉茶，所以到时候不光是看自己的舌苔，看自己的身体情况，同时你也可以看看他们家擅长做哪种凉茶。推荐店是春回堂药行，推荐理由是凉茶老字号，茶品的分凉茶也就是苦茶，还有五花茶是甜茶，在这个茶铺里面通常都有甜茶和苦茶的区别，如果在这个招牌上面就是写的是凉茶和五花茶，如果您不懂的话，凉茶就是苦的意思，五花茶通常是偏甜的，它们经常有清热泻火安神醒脑的功效。地址在中环的格林街八号地下地铁中环站第二出口出门就是春回堂药行。 春回堂，下次我也去试一下这家， 对，这家店。然后下面呢要说你们肯定特别有的讲碗仔翅。 哦， 碗仔翅你是不是特别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真的有鱼翅在里面？ 我觉得没有了，从价格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了。 价格图片上你可以看到碗仔翅，碗仔翅，然后呢或者有的地方也有车仔翅这样的说，这为什么叫车仔，就是在这个车档上卖的。这个碗仔翅呢就是一碗一碗的碗翅，价格上通常就是在几十块钱，是吧？ 对啊，我觉得它是可能在某个年代，然后呢给人以一种期望，就是我们你看我们吃广东菜早茶里边有一道糯米鸡，然后呢 哇这不是妈都最喜欢的糯米鸡吗？ 对呀、啊，我跟香港人聊过，就是其实糯米鸡里边是没有鸡的，之前就是它是一堆渣子，就是我们叫遮罗，北京人叫遮罗，一堆东西放到里边，然后给人一种期望， 前一天上一顿剩下的， 对、啊，就给人一种期望，然后这个是糯米鸡里边应该有肉啊，有很多肉，就包括 糯米鸡里面有可能会吃到猪肉，是吧？糯米鸡就是他就是把所有东西包在一切，包一切在里面， 对啊，没错， 取决于这家上一顿吃了什么， 所以我觉得碗仔翅呢是给人一种期望， 假装里面有翅，对吗？那碗仔翅其实它也是有一个历史。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看着图片给大家讲讲吧。香港常见的街头小吃之一，通常呢是以小贩在街边贩卖，因为以这个小碗盛菜而得名。而从前呢，不少的小贩向酒家会拿一些零散的鱼翅，会加入冬菇、木耳、猪肉丝、高汤，加入一些味精和马蹄粉熬在一起吃的时候，通常会加入胡椒粉，还有浙江的浙醋、麻油等调料，也可以加入鱼肉、生菜丝儿。现在的碗仔翅呢，里面就是连这个刚才说的零散的鱼翅可能也不会见到了， 里面通常是以粉丝为主料，已经也没有鱼翅的成分，但是风味依然是不容错过，因为味道还是那样。推荐一家店叫驴仔记，推荐理由是驴仔记的碗仔翅是加足各种料熬制3个小时制成的，鱼肉呢更是用各种新鲜的鱼料细致烹调。到这个驴仔记最经典的吃法是三勾，哪三勾呢？就是把碗仔翅、鱼肉和生菜混在一起吃，味道咸香可口。地址就在仙博湾东大街121号 A，然后坐地铁 C 出口出来也就是了。所以碗仔翅跟你刚刚提到的差不多，最早来源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边角料，现在慢慢的发展的已经没有了。那为什么用粉丝呢？也是因为这个粉丝的形状跟鱼翅是有点 像 的，所以有点惨 了。 对，但是味儿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对，其实饿了的时候然后捞点饭也行。 也奇捞饭的。香港人很讲究鱼翅捞饭。嗯，其实就是做生意的人尤其要，就是比如说你进股市买股票之前，或炒楼买楼之前，咱们先吃一个鱼翅捞饭。为什么就要这么说呢？就鱼翅稀一些，然后饭呢拌在里面，如果捞出来它是干货，好像是商海捞钱的意思，是不是？ 对，没错。 我估计泽文不怎么吃这碗仔翅，一定只吃真的。 没有，就确实好像不是很了解这个 碗仔。你就不吃街边小吃对吧？ 没有没有没有，也吃也吃了，就是可能更喜欢一点就是这种比较 fine dining 的这种风格的菜。因为其实香港是一个特别多元的地方，就它既有那种特别街边特别街头那种小吃，它同时又有其实世界上最顶级的米其林餐厅以及世界上最顶级的食材。因为其实香港菜其实它也是粤菜的一部分嘛，其实一个是粤菜，一个是西餐，其实都是非常讲究食材的。他们都是用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来去做最好的最新鲜的食材。所以他对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香港它又有一个很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因为它是一个自由港，对不对？所以就是全世界你无论想吃什么你都可以吃到的奇怪的食材。当然前提是你要有钱啊，以及就是你要有时间去以一颗真正的对吃热爱的心，然后去发现和探索。 哎呀，我们俩刚才说了好多都是街边小吃，下面时间我就留给泽文，半天没说话了，你跟我们说说你要推荐的那家酒店里面的 也没有 米其林餐厅。 对，因为其实怎么说呢，就是香港其实当然了，就是街头小吃也是非常重要，就非常香港的那种。但其实如果大家如果有机会去香港，还是要吃一些怎么说呢，来都来了要去稍微去看一下我觉得是亚洲 fine dining 的最高水平。 fine dining 用中文怎么翻译呢？ 怎么翻译Evan？ 应该说是这样的，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白天逛街啊，沿街吃到的一些小吃或中午，但晚上我们要吃一个正餐了。那现在我们就走进这个泽文给我们推荐的家，叫唐阁，对吧？ 对，唐阁。 唐阁，之前泽文给我的一些图片，然后我们就边看边说吧。唐阁这家餐厅主要是什么菜系呢？ 是粤菜， 粤菜， 是香港粤菜，但是它的食材其实都是来自全世界的。所以相对来说，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地方，对，所以它就是，但是其实是怎么说呢？你 好，我们不难为他，我们边看图边看，我们看是第一道菜，这是一个前汤，对吧？ 这道。我怎么有点不记得了？咱们 牛肝菌吧，这个好像 牛肝菌，我觉得是 汤，应该是一个前菜的汤。对，然后咱们能直接上那道三葱爆龙虾吗？就是那道菜是唐阁的招牌菜吧？不是这个，这是 爆龙虾。 下一个就是 OK， 好， 有洋葱。 对对对对对，这道菜三葱爆龙虾，这个是唐阁的一道招牌菜了。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其实这道菜呢，就都很久了，大概15、16年了吧，就是十五六年之前，那个这个唐阁的主厨叫邝伟强，邝师傅，他呢就是创作出来的一道菜。其实所谓的三葱呢，就是大家能看到啊，就是图片，就是一个是 是紫洋葱、玉葱还有干葱，就是三种不同的葱，然后配上龙虾，但是它这个龙虾还是那种香港浅水区域的相对来说小一点的龙虾，就大概一个只有100克左右，而不是那种就是最近很火的，就是什么缅因龙虾或者波龙、波士顿龙虾那种很大的龙虾，它就是香港本地的那种小龙虾。邝师傅 不是小龙虾，是龙虾， 对，龙虾就是体积小一点的， 个头不太大， 个头小一点的龙虾。 但说实话，就这种做法，我真的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香港这种一个食材丰富的，很少用这么重的味道去烹制的，一般会突出这个比较新鲜的味道。我们知道粤菜里面大部分就是味道清淡一点比较多， 对，但也会有，比如你像桥底辣蟹，然后那个喜记的这种避风塘 桥底辣蟹。对，你说到这个问题，桥底辣蟹为什么有名？因为桥底那个辣蟹的成本并不是很高，它要一些丰富的一些材料把它掩饰住，它不够那么新鲜过来。 对，其实我后来真的是跟就是香港有一家啊，也就是另外介绍一家啊，就叫喜记避风塘炒辣蟹。我跟有就是当时也是有一个机缘巧合跟他老板去聊过，其实真的不是的。我开始误认为，我说你这个蟹的味道这么重，是不是因为你的蟹的新鲜程度不够？他说不是，他说我们的蟹呢，不仅仅新鲜程度要够，这种我们说叫肉蟹，或者也叫青蟹，或者然后母蟹的话是叫膏蟹，这种蟹它分为越南的、菲律宾的、印尼的、斯里兰卡的，就是不光食材要新鲜，而且呢他们拿货的时候如果能拿到越南的，它的价格是最高，就是它是咸淡水交替的。 对，但是我们就说这个做法最早，这个做法 可能对像你说最早， 对，就比如现在肯定是比较知名的馆子，它一定是食材的这个进货渠道也比较清晰，然后呢食材也会越来越好，因为它是不是够新鲜，你吃到那个肉质是不是紧实，你是能吃得出来的。 对，没错，就好像人家像这有另外一个香港朋友跟我说，就是他说出去他从来不会点油鸡，就是我们叫豉油鸡吧，就是他说不会。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好的鸡、新鲜的鸡都是用来做白，就白斩或者白切。那在之前他小的时候，当然他年纪比我大一些，就他小的时候，酱油鸡是因为这个鸡不新鲜了，就是没有那么新鲜了，然后所以才用电饭煲拿酱油，搁酱油啊一抹，然后涂点盐一蒸， 对， 这样出来的。 对，所以你知道，就是提到刚才这道菜，我是觉得首先这个葱啊，三种葱都比较呛，抢味道，然后跟它炒在一起，稍微有点浪费这个龙虾，但是这个味道怎么样？ 味道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让你印象很深刻，就是其实它也并不 深刻在哪儿呢？你说是它的肉质还是它的调味更加？ 首先就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因为这个仁者见仁了，就是它首先它这个龙虾个头比较小，它其实的纤维感和它这个 Q 弹的这个程度其实要比那种大的那种龙虾要好，对，要比那种龙虾要好，而且它主要就是它的味道会比较浓郁，就是因为它的是用怎么说，就这道菜的重点其实在它的那个质，就是像他们就是用粤语话叫质气，其实就是锅气，就等于说是、 锅气， 对，就是控制火候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它、 还爆炒嘛， 对，它就是 油温， 对，多一秒多两秒那就味道就完全不一样、而且上来之后就最好还是大家要赶快把它吃掉、因为一旦凉的话就等于说是没有办法吃了，就赏味期非常短。 我们现在正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寻味香港。刚刚呢，泽文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唐阁酒家吧，应该是餐厅，这家 就叫唐阁。 好，我们稍事休息，我们节目继续跟大家推荐这家餐厅的其他好吃的菜。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稍后接着和你一起分享好吃美味的香港美食。好像还是有点时间的，看错表了，那就再接着聊会儿吧。刚才就正好可以把唐阁这个说完了。哎，唐阁咱们接着说啊，你刚才说的这是一主菜是不是？好，我们就开，还有点时间，那接着再说会儿，把这个菜说完嘛。哎，那个刚才说的是这个龙虾，下面要推荐的哪个菜？ 推荐，我想一想啊。 我觉得那个饺子的那个里边， 这个锅贴嘛。 对对对对对， 这是个蟹吧？ 不是吗？ 对， 这 是 个蟹吧？ 饱和饭，那个叫 哦，这是蟹，对对对 对，那叫糖， 这是饺子。 对，这道菜其实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也是体现了它的那个其实大家看刚才那道菜啊，就是三葱爆龙虾那道菜，就完全是以食材和味道取胜，就大家看它完全没有什么的摆盘，就相对来说是比较朴素的一道菜，就简单的，就是它没有任何的那种 garnish， 就是那种装饰来，就像很多米其林餐厅就会在形式上做很多功夫，就比如说摆盘呀之类，但刚才那道菜呢就很朴素。 哎，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另一张照片对吧？ 对对对， 吃之前 对 吗？对， 这个东西叫糖格饱和饭，就是就特别有意思，它是就大家看那个样子就是一个 像螃蟹壳一样， 对，像螃蟹壳。 那它这个是真的螃蟹壳吗？ 是吧？ 我 应该是 对，是真的螃蟹壳，对，是真的螃蟹壳。 就是里面是蟹肉吗？ 不是，里面是米饭，然后是混了一点海鲜。 对，我就想问， 然后被拘了一下， 但是上面有肉啊，米 上面是蟹肉， 对吧？我就说这个部分是蟹肉， 没错。 哎呀，看上去好香，然后我就顺着点一点了啊。这个是什么？牛肉粒吧？ 对，这是和牛，就是 和牛， 和牛粒， 日本和牛吗？ 对，日本和牛，就是它其实的烹饪方法非常简单，主要就是食材非常好， 肉好， 真的，对对对对，就其实哎，真的就在香港吃东西啊，就一定要吃一个鲜，就吃它的食材，就是世界各地特别棒的食材，包括像伊比利亚火腿呀、啊，然后包括 最后的这个是蛋挞， 蛋挞 这个蛋挞应该是西式做法啊，不是广式的做法， 不是， 这是黄油起的酥。其实酥皮啊，提到也是一个大的话题。中式、广式的点心的起酥是大油起的，猪油起酥，然后西式的做法就是千层的黄油起酥。所以在同样做蛋挞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有点硬，是广式蛋挞，然后还有西式做的那个黄油起酥的蛋挞，法式酥皮。好，我们这回真的要进入到广告了。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珊，稍后接着聊。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 京时间的18:32，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继续回到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珊。今年7月1日，和大家聊聊香港的话题，寻味香港。这几个时段过去了，我们的肚子真的是饿得不行，因为把自己馋得够呛啊。出声的这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这一位是吃货 Ivan， 有请。 Hello 大家好。 怎么这声了？ 饿了。 另外这一位是美食作者泽文，有请。 大家好，我是泽文。 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美食话题真的是给我们自己馋得够呛啊，希望大家一边看我们的视频图片聊天，一边加入到我们的互提交流，然后有什么好的地方呀也给我们推荐过来，同时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店也有一些附带的地址，到时候呢一并奉送，到时候大家到香港旅游的时候都可以沿街去逛一逛吃一吃，然后别忘了喝凉茶消消食儿。然后这一时段一上来再给大家呢推荐一个视频，因为这段视频跟刚才不一样啊，刚才那个视频是我们看看香港的明星张家辉带大家推荐的店，就是牛腩店嘛。牛腩店一会儿我们还会继续推荐另外几家有名的好吃食的好推荐。下面的这家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就是香港人中午工作比较的忙，他们可能有时候只能吃盒饭，吃盒饭的内容你会发现香港老电影里面老有烧腊饭，对不对？各种什么 双拼三拼 烧鹅呀、 啊、 双拼三拼饭。以前小时候我觉得那个电影里边看上去不香，因为那个肉有点干，下面就是米饭，我说难道咱们觉得北方人觉得汤泡饭对吧那么干能好吃吗？最多里面加一个青菜。 对啊，我零几年的时候刚刚出去在外边的时候，然后呢接触这个双拼饭的时候，我每次那会儿学广东话啊，先学的两个字就是 老塞双拼， 不是多汁 多汁 多 汁 多汁， 就是多点汁水。 对啊，多点汁，因为我就是北方人，我特别不习惯吃只有肉跟菜配的白米饭，我就喜欢有点那个烧腊汁能够拌得开、 哦、 所以呢那会儿最开始学的狗，因为你跟人说，我说哎，老板帮我多放点汁，然后尤其是北京人然后还带点儿化音，哎，帮我多浇点汁儿，没有、啊、真的听 不 懂。 是在香港的时候这样、你以前在是哪？澳大利亚。 对，在悉尼的时候、 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应该也有广东人在那里对吧？ 对，因为我刚去的时候，就是你在外边的时候你会觉得吃回家乡菜呢怎么吃都不是那个味道， 就 是 缺了点汁。 对于对，就是不是对于外来的，就是对于我是北京人嘛，对于其他的餐的话呢，我会反而因为我没有标准嘛，比如吃咖喱，然后吃我那会儿在悉尼的时候最爱吃就是越南粉。 哎，你说这几个都带汤好吗？ 对呀、啊，因为我们吃饭叫有干的有稀的嘛，然后有菜 有 肉嘛， 有干有稀的。 对啊， 人家有菜有肉了，就是有点干是吧？但是有一家店啊，你知道排大队，因为我们可以说其实它不算一个店，这是一个摊，但是你知道那个长队啊，下面视频就可以看得到，而且这个老板就是每天卖烧腊卖到手软。我们下面有图有真相，有视频有真相和大家分享。 从小在这里奋斗长大的地道， 怎么样？你看这是菜市场，我们其实管叫广东话叫街市场是吗？街市场，现场老板在切烧腊。里面有米饭， 叉烧， 叉烧。 嗯， 你看他们烧腊店会吊着很多种啊，不同的品种，多汁，我觉得 多汁。 因为其实最开始讲究这个烧腊饭盒里面这个汁水来源于哪儿，不是浇上去的，是肉自己淋下来的。 对， 哇， 没有声， 怎么样？ 看着好爽。 那个堂哥不想去了吗？ 不是，在这个时间段看这个的话，广东人有句话叫不饭赔了，真的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了，太饿了。 你看旁边那个老板啊，放着很多种，你看有那个应该是鸭腿对不对，或者是鹅腿。 应该是在广东的话大家吃鸭不多， 那就是鹅腿。 对，应该是鹅，他们很会有烧鸭，但是他们会觉得广东人会觉得鸭很毒。 嗯， 对，因为就是这确实南北方人的吃法不一样，连我们很喜欢吃鸡翅鸡翼， 广东人的话呢会觉得这个就是最毒的地方是这个翅膀尖的还有脖子，它会有很多那个叫什么淋巴嘛、 但其实是这样的，就那个鸭的品种跟我们北方的烤鸭品种也不一样， 不一样， 咱们是用甜鸭的 对吧口感上也有区别，他们南方的鸭要柴一点肉， 对， 没有鹅肉那个多汁，然后脂肪含量高， 所以这几就是也不算，这也不算新那什么了，就是后几年然后广东人也开始吃鸭的时候，然后做了那个咱们叫北，咱们是北京烤鸭，然后他们是叫片皮鸭， 片皮鸭， 对啊，所以你看那个片皮鸭的时候，吃那个片皮鸭的时候发现没有那么多油， 你看人家中学生，我们中学生下课只能上小卖部啃袋干脆面，人家中学生下课上街市场就可以买到烧腊饭。 嗯， 我就觉得他那个刀好锋利啊，那么厚带连骨的那个鸭腿一下子切碎了。 这个还是师傅的经验问题，他也比较会切， 找到关节， 对，他会找到关节，对，如果是我们切的话不会刀早分了， 不，我要切的话手早没了。 不，我觉得如果我在那儿的话就肉就没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们现在正在播放的是在香港街市场采访到的一位老师傅现场切的烧腊饭盒。如果您还没有加入到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话，就赶紧加入进来，就可以看到非常诱人的好吃的视频以及图片。哇，你看人家这个动作特别娴熟，大概刚才我数了一下已经卖了12盒，现在是三层烧吧，刚才切的那个 现在就是烧肉吗？ 烧肉，刚才旁边那个是三层烧吧， 你说对上面这块 乳猪，对对，上面那一块， 对，因为其实这个菜是因为有一家比较有名的餐厅叫丽苑，它呢叫冰烧三层肉，就是出起了一个这么文艺这么那什么的名，高大上的名字，其实就是烧肉。 那个由于上次你并没有吃着，我昨天就跟人相约离很近的地方，我们补吃了一下。冰烧三层肉是猪肉啊，是乳烤乳猪的上面的肉，对吧？ 其实也没所谓乳猪不乳猪了吧，就是 就反正烤猪， 对， 烤猪肉 烧肉嘛。 哎，哎呀，你看看现在拉了个远景，这是菜市场，嘴好美。看完了之后感觉是不是非常的饿呢？反正是我觉得自己给自己 挖了一个坑， 挖了一个大坑，真的是一个大坑。好饿啊。好，我们继续跟大家盘点一下香港有意思的美食。刚才呢说了高大上的米其林三星餐厅，然后跟大家最后再分享一遍吧，就是泽文这次带来的一些图片是在这个家唐阁拍的。 对， 然后呢这道菜你看拍之前是这样的，然后呢开吃之后就是这样子的了，然后刚才有看到的这是烧牛肉粒，以及泽文特别推荐的这个是 三葱 爆龙虾，大家有注意到唐阁的时候可以尝尝。最后有这个西式酥皮的蛋挞，可以看到那个蛋黄的那个很丰富很饱满。这家餐厅就在哪个位置？ 沙尖嘴儿， 尖沙嘴， 这个不能加儿，这个怎么能加儿？ 尖沙嘴， 对，尖沙嘴，尖沙嘴应该是离会展中心很近的位置， 尖东的，对， 它是在 朗廷酒店里面 啊，在香港岛遥望九龙半岛的位置。 其实你应该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是坐地铁的话，这站是特别容易混淆的，因为尖沙嘴跟尖东站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香港最复杂的一个地铁站。 要跟提醒大家，尖东那一站是不是换乘站？一定不是换乘站，因为在地铁上你可以看到是两条线是相间的， 对啊， 但它只是在开的过程当中是相交，它并不是在那儿，是并不是换乘站，尖东站一定不能换乘那两条线。 因为在香港你买地铁票的时候呢，就是每站每站呢它会分得比较那什么，如果差一站呢，你下错站的话呢，或者 好远， 不是好远，而且你也会被罚款嘛， 好， 因为它一站一站它是更 少坐可以 的嘛， 少坐可以。 对， 你说我提前一站行，你多坐一站还有可能出不来。 对， 因为那个机器是不认的。 对 啊。但是现在八达通很方便啊。其实顺便提到这儿，提醒大家，香港在八达通这个方面，就无论是在便利店啊，充值买小商品，再或者坐地铁都是很方便，在随便的路边店都可以买得到。然后呢，另外如果你有八达通卡的话，很多的景点还不用排队，因为买门票直接逼一下，他们管叫逼逼卡嘛，就逼一下就买，尤其在太平山顶坐缆车还是打折的。 哇， 攻略啊。 哦，我又串了串了，不是周一板块。好，我们接着说吃的话题啊。好，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几家店，碗仔翅，现在我给大家推荐的是车仔面。车仔面是香港美食小，尤其是沿街小吃的一种方式。因为以前就是有很多的车推着这个车担子来卖，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碗仔翅有车仔翅，就是在车担上卖的。现在聊到车仔面是在这个车担上面卖的面条，是吧？车仔面，你吃这种东西吗？ 大家乐呀、啊， 是吧？ 就是你到香港可以看到，比肯德基、麦当劳还要多的一个 车仔面， 就是当地就本地快餐嘛啊、 嗯。本地快餐。 其实我真的对大家那会儿第一次去香港零几年的时候，我觉得对大家乐的感觉真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么便宜，然后因为香港吃东西其实是蛮贵的，你看我们在这边，在我们在大陆吃鼎泰丰，觉得哎，说怎么吃个小笼包这么贵呢？然后呢，你会发现在香港那我应该是大概七八年前吧，然后呢，在香那会儿好像大陆还没上鼎泰丰，然后在香港你就会觉得，哎，一个人吃个鼎泰丰，然后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它的客单价还是会比大陆贵很多的，所以呢，我觉得呢，当然的味道好呢也是应该的了啊。 车仔面呢是香港一个比较廉价的一个面食的品种啊，贩卖熟食的小档呢挤满了各个街道，所以大家去逛街的时候都可以沿街看到，无论是那种小店里会有售卖，甚至就是那种摊儿。和车上都会有机会看到，贩卖车载面的这个木头车里一般放的是金属造的煮面格，就在日本有时候会见到这种煮面格，一是省地儿，二是为了保温，另外呢煮的面条的时间会变短，因为底下这个热水会一直保证那水是热的，所以对于这个煮面的人来说也比较容易。分别呢是装有面条和配料，配料有什么？跟大家说，有鱼蛋，还有牛丸、猪皮、猪红、萝卜等平价的菜色，然后顾客呢可以为面条自由选择配料，通常十来块钱是可以买到一碗的，在路边啊，当然进店是不一样的，店里有一些面档，它因为有面的就什么店面钱嘛，所以可能会贵个十块二十块，但车上卖一般都十来块钱一碗，现在应该都还是这个价格，对吧？十来块港币，长的照片是什么样的？给大家找一找啊！你看，挺香的，看上去也是油汪汪的，而且其实它是一种杂面，里面各种配料看你喜欢加什么。牛杂我觉得放进去非常好吃。 牛杂， 饿了吧？ 哎， 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车仔面的店是兴隆车仔面。理由呢是，虽然藏在旺角路边的一个非常小的店面，但无论是这个粉面或者配料的选择都是非常多，猪皮的味道尤其是一流，是网友推荐的 猪皮、 酱汁儿，而且不同口味猪皮又入味儿，完全没有让你感觉就是油腻的感觉，它很弹牙 Q 弹，而且又是提前酱汁儿腌好，猪皮的味道又恰到好处，面汤别出心裁，而且它这个汤啊有这个萝卜清鸡汤，萝卜汤是很提味儿的啊，然后鲨鱼骨汤、猪骨汤或者是合并汤底，有不同的选择，你看你想把面煮在哪一格里。那个旺角通菜街21号地下，地址呢就是地铁的旺角站D3出口，然后呢直走右转极好车就是叫什么极之好车仔面，兴隆车仔面啊。我又咽了一口口水。这个极致好呢现在据说已经转成茶餐厅了，但车仔面仍然是店里的这个招牌，至今已经传到了第二代的秘制高汤，更是店里的秘密武器，所以这家店极致好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在这个旺角的豉油街地下，地址在地铁的旺角站D3出口，沿西洋菜南街转豉油街就到了，所以呢车仔面推荐的这两家您记清楚了吗？就是兴隆车仔面以及极致好，后面的这个现在已经不是车了啊，已经是茶餐厅了，到时候路过别忘了去尝尝。下面要介绍的这个真的是小吃来的，就是鸡蛋仔 啊、鸡蛋仔， 鸡蛋仔是北京上海都有了，而且真的是小吃，就是脆脆的香香的，看电影的时候很多人我看着抱着一个那咔哧咔哧的吃上了。然后给大家找来了图片，看就特别像放鸡蛋的那个下边那层硬纸壳味哈。香港地道的街头小吃之一，是以这个鸡蛋、砂糖、面粉、蛋奶造成的这个汁液倒在两块特制的蜂巢状的铁质模具当中，放在火上烤制，倒出来的鸡蛋仔呢是呈金黄色的，有这个蛋糕的香味儿，加上中间是半空， 所以呢这个咬下的时候口感特别的特别。现在呢有一些店家在传统的鸡蛋仔当中呢添加了巧克力、椰丝、黑芝麻等不同的口味。推荐的店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听说过的，是力强记北角鸡蛋仔，听说过吗？ 嗯，这家好像还没去过。 没有吗？力强记是这样，力强记其实有很多店，然后我们的网友特别的投票选出来的是北角这家店是特别的好吃。因为路上其实你能看到力强记很多都是在外面转着鸡蛋仔的，基本都是力强记。推荐理由就是这里的鸡蛋仔全部就是用的新鲜鸡蛋制作，口感特别绵软，蛋香浓郁，热腾腾的鸡蛋仔一出炉就被一抢而空，所以基本上是不预约也很难吃得到。地理位置在尖沙咀的弥敦道178号地铁左敦站 D 出口，出门即是。再给大家看看这张图片，你感冒了，你们俩都感冒了， 热伤风。 为什么一提吃的你们俩这 都吸溜吸溜， 对呀、啊、还是就很香吧。下面就是重中之重我们要提到的牛腩的部分了 啊， 牛腩哦，看看先给大家馋一馋，大家先看看图片吧。牛腩是牛的肚皮的部分、 嗯、 是吧，就是肚腩 对吗？ 对。 然后周围呢是有筋膜，所以呢非常具有美容养颜的功效，是粤菜当中比较经典的材料，而且也是特色的小吃。所以牛腩这个食材首先是上可以上大酒店，下也可以在街边吃得到，就看做法了。然后在香港的牛腩的吃法一般是分成咖喱牛腩和清汤牛腩两种，并衍生出了牛腩面、牛腩河粉。正牌的牛腩一定要将牛腩和牛骨一起熬制很多小时，使这个牛腩绵软可口，同时这个精华都融在这个汤里。清汤牛腩还会加一些白萝卜，更加的美味爽口。所以推荐店今天给大家说的就是九记牛腩、 啊、这个太火了，这个、从来没排上过 是吧？ 对，一直在排队。 九记牛腩香港最出名的牛腩店，首创清汤牛腩闻名全港，牛腩伊面、咖喱牛腩味道也不错。九记呢从中午一直营业到晚上的11点，但是7点半之后会打扫卫生1个小时，所以7点半您隔过去。但我建议您那时候也去排，因为7点半去排，1小时之后有可能才能吃着， 才能排上、嗯。 你看人家那个打扫这个时间，晚上7点半，就是一个正经的饭点儿，他们在打扫卫生，你说多气人。地理位置在中环的歌福街21号地铁上环站 A2 出口，出门即是。这就是牛腩。不过提到牛腩啊，我觉得 Evan 是不是有话讲？你对这个牛肉是，尤其这个烹制，有特别的想法的啊、哦？ 嗯，对，因为，其实我最开始吃在广东吃牛，在香港吃牛腩，还是吃的是柱侯牛腩。 嗯， 那会儿我都不知道叫柱侯酱是什么东西，因为咱们在北方很少会用到这些、 嗯、到底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没有，柱侯酱就是就跟我们所用的烹饪的一种酱料嘛，啊，就是我们可能在咱们这边做牛腩，就是酱点牛肉或者炖点牛肉，然后呢就是放一些比如说中餐的这种什么肉桂啊、草果啊，然后这个花椒这个大料啊，然后配点酱油啊什么的，这么去那什么。但是他们那边呢是有一种就李锦记做的那种猪侯酱，现成的，然后呢拿那个酱去炖那个牛腩，选一点好一点牛腩做出来的味道就非常非常的特别、 哦。刚才大家提到牛腩好的这个做法，就是说清汤会加入一些白萝卜呀、 嗯、 或者是他比如说那个要和牛骨一起熬啊。你之前跟我提到比如说在北京的这个餐厅，虽然是东南亚的越南餐厅吧，但你就说他们的牛肉是有可借鉴的地方、嗯、是吧，熬制牛肉汤的部分 啊，对， 这家确实还挺不错的。 对、嗯、因为我觉得呢其实因为怎么说，越南粉呢是我之前呢就一直比较喜欢的一个，就是这么一道菜吧。像我说，就是北方人吃饭呢，得有干的有稀的。 嗯。 然后它里边呢，有汤有汤有粉，然后有肉有菜。那当时其实，在国外呢，我觉得它也很流行的原因呢，因为中国人吃呢也合适，外国人吃呢又觉得它呢所有里边的青菜呢是用这个热汤烫熟的，所以它的加工的流程是比较简单，保持了食材原有本身的味道。而且它这种味道呢，跟我们中餐有很大的差异呢，就是你在这个汤粉里边呢，你既可以感觉到有传统的中餐那种丁香啊，然后肉桂啊，然后呢这种中式的这种草料的香味，然后呢又有呢新鲜的，比如像青柠啊，然后薄荷呀、罗勒呀，然后香菜啊，所以呢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复合的味道。越南粉呢，它这种味道我觉得吃完之后就是你忘不掉，因为它 没有虫的嘛。我提供的这个给你的这个图片呢，是在香港有一家这个叫 Brass Spoon 铜勺， 嗯， 然后他家的越南粉呢是拿到了米其林一星，我是真的是专程打着飞机去他家去尝试，因为我对越南粉太 热爱了， 对呀、啊， 嗯。 所以呢，我去试了他那家之后，我觉得确实啊，当然价格不菲，他一碗牛肉就等于是我们说一碗牛肉粉卖120-125， 嗯， 人民币，那你打八折也100多块钱了，对啊，100多块钱吃碗面还是蛮贵的， 嗯， 但是确实他的牛肉真的是不一样， 嗯， 尤其是生牛肉非常的讲究，因为生牛肉粉呢是用热汤烫熟的嘛， 嗯、 啊，所以呢，这个肉呢它烫一下其实不可能是全熟，基本上达到30%-50%那样吧，然后呢它的肉的口感非常非常的好， 嗯， 然后况且呢生牛肉粉呢它是用汤烫熟的，使这碗汤的味道呢更加的浓郁， 嗯， 在北京我吃呢，就是我也推荐过，就是在五道营那边有一家，我觉得他的汤呢跟这家的汤是不太一样，他的汤这家的汤呢，我就是这个家香港这家的他的汤呢，我觉得应该是肉桂啊或者一些中式的这种炖料熬的这种料啊，多了一些，所以呢它的汤的颜色呢是深了， 深 对，深了一点，但是北京这家呢它做的是清汤，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看这个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就是我老说给你10斤牛肉，您怎么炖也不可能把它炖成，你也不能把它颜色炖深了嘛，所以这家北京这家呢，它呢就是用真的是用牛肉熬出来，用时间来熬出来的，它的牛肉味呢就会比较，对，比较浓，嗯。 嗯，所以就是食材还是最关键的。 食材，尤其是这种对于这种清淡的东西特别的，对，清淡的这种食品的话，食材我觉得非常关键，因为你没有可盖可掩的，就是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你就一下就暴露出来了嘛，嗯。 但是有的时候人家说啊，讲究用这个牛骨熬汤，但是说实话，现在也看，我记得你以前给我讲啊，有好多的牛骨刮得太干净，以至于煮不出汤味。 这个是当时我在越南吃越南粉的时候，我发现，哎，我说为什么我在北京吃好多家越南粉，我觉得这个牛肉味，自己也是我在家做过，真的挺执着在家做过。然后我说为什么这个牛肉味永远都没那么浓呢？后来我发现哦，我去买这个牛骨的时候，我一看这个牛骨可以当镜子一样照。但是呢，我在越南呢看人家在，就是他就是街边摊嘛，他在熬这个牛肉粉的时候呢，里边呢这个牛肉上面都是，就这个骨头上面都是带筋的。其实所以说你想想，骨头上粘的那层筋，那些肉的胶原蛋白有多少？他们呢是专门会把牛骨，他们熬好之后啊，会拿一个小刀，然后把这块刻出来。这一块是单独卖钱的，在越南，就这一块的肉跟你正常点的熟牛肉、生牛肉、白叶什么的是不一样，这一块会单独卖钱，而且卖的还会比其他价格会高一点。 嗯、所以说，如果就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香港的街头美食，大部分以这个汤粉特别多，对吧？有很多都是 汤汤水水 的东西，加上我相信，因为咱们都是北方人，咱们在选择的时候也会比较偏这方面，所以咱们就不光局限于香港的美食，就是在东南亚这一片的美食里，有什么牛腩啊，有河粉啊，或米粉啊，这种汤粉类的推荐，比如说北京有几家餐厅可以有机会让我们都去试试吗？比如说我个人觉得丽苑确实不错，小吃啊什么的也很好，包括之前我们去试了那个紫金阁，在华尔道夫那儿那个广式做的乳鸽是很有粤菜的风范的，这方面还有什么呢？你刚刚提到胡同里的这家， 对，胡同这个就是那是一家挺有情怀的小店，在五道营雍和宫旁边，就是呢有这种胡同情怀的，我觉得可以去那儿走一走。然后那里边呢这家吃越南粉的店叫碗，它那个字也挺特别的， 还得查字眼倒不用，应该能猜出来。 其实挺容易混淆的，他那个字很多人都给打成管，对啊，他是碗碗。后来我还真查过，他这个字的意思呢，它是一个它有两个意思，它名词的意思呢是一个科类的植物，形容词的意思呢是形容这个枝叶茂盛，生机盎然啊。 好，那最后这点时间我们推荐一下香港最后一个我们推荐的美食，就是要进入甜品的阶段了。 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是感兴趣的，就是我即将要说的这个是杨枝甘露。杨枝甘露，哎，我找到了图片了，看这估计是所有女孩在香港必吃的一个甜品。杨枝甘露是1984年由香港丽苑酒家首创的，好像是应该是他们创的。然后这个杨枝甘露虽然年头并不是很老，没有百年，但是应该是有四十多年了。柚子拆成肉，芒果呢切粒，拌在西米、椰汁及糖水当中，雪冻之后食用。有些甜品店呢，更是在这个杨枝甘露当中加入了杂果或者燕窝，每个店的这个配料不同。杨枝甘露的味道呢，又被制作成其他食品，例如杨枝甘露蛋糕、杨枝甘露布甸，还有杨枝甘露的雪条等等。推荐店肯定就是创立这道菜的丽苑了嘛。那理由，目前在香港呢，它有8家分店，然后呢，尤其大家如果去 APM 商场里的新店，据说邀请了一个智利的设计师，展现了一个摩登新派粤菜馆的很时尚的风格，跟丽苑以前那种比较经典的香港老菜馆的风格大相径庭。所以有机会大家看看，就当个景点逛逛吧。给大家推荐的刚才这家店在九龙塘官道的418号。另外呢，据说这个观塘站，地铁观塘站有冷气天桥直达购物中心，这个也值得大家到时候去逛一逛。哎呀，杨枝甘露这个说完了之后，进入甜品，基本上这个大菜小菜都说的差不多了。总之不知道您感觉怎么样，我们自己饿得够呛哈。希望大家随着7月1号这个特别的日子啊，香港回归的日子，一起跟我们的步伐去上香港的大街小巷去逛了一圈，然后也回忆了一下曾经在香港旅游的时候尝遍的一些美食。当然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去香港的话，不如现在就开始着手计划一趟旅行，边吃边玩，边走边看，反正我是一路吃一路尝，然后对那儿所有的记忆全部是味蕾的记忆。希望大家在香港都有美好的味蕾的记忆。这里是每个周日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珊，每个周末跟大家一起相伴，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天天开心。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